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能够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鲍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啊呢两日咧继续咧系成为咧系世界嘅焦点。就首先咧，佢就对加拿大啊公开咧系叫阵，就话而家我有美国啊已经发明咗一只咧系太空卫星嘅金盾啊个国防工程，就系咧可以确保咧成个美国啊。是任何全世界任何敌对国家打入嚟的导弹，无论长程短程咧，100%拦截。如果你加拿大想加入俾我呢个保护罩咧，系去照你咧，唔该你磅水，就系咧个价格成为咧就系610亿美金。除非你加入成为美国嘅第51州，就全部免费。啊！呢個咧 ，Donald Trump 可以講話非常之囂張啦，係嘛？原來佢話要呢個加拿大成為第51州咧，啊，當然呢個係吹水啦、作大啦，呢個喺技術上冇可能啊。只不過咧，即係佢嗰個口啊，嗰把口咧係時時要帶你同埋佔便宜咧，講下講下咧，你唔好話係會有某啲嘅心戰個動搖嘅作用嘅。喂，610亿美金啊，啊係幾多錢咧？啊，5000亿啊，你叫加拿大點俾咧？唔俾咧，咁我嗰个金盾咧，我净系防护我呢橛北美洲上边啲贵客治理。咁所以有见及此啊，总理卡尼就算就任咧，亲自去个华盛顿白宫度拜会啊，都有少少嘅效果，就佢唔会话点名啊，话卡尼啊人身攻击啊，话你蠢啦，系嘛，好似杜鲁多呢啲咁。但系咧，从加拿大嗰方面咧，嗰个根本嘅关系咧。是有所改善之，但是呢未曾100%呢是愈合的。咁所以呢加拿大在大选之后啊国会呢是主持这个开幕式呢，就是开幕礼，就是这个国王啊，英国啊查理斯就飞了过去，就呢发表这个呢是国会的开幕啊那个讲话啊，致辞的时候呢他不点名呢是这个 Donald Trump，就是暗中是批评是美国是霸道，就勉励加拿大是一个是多变和无法预知未来的世界，是自强自处这样。讲开就是这个斯坦默就已经向 Donald Trump 是代查理国王是邀请 Donald Trump 是访问英国，好像没什么下文。如果是的话就应该继续落实。凡此种种看到 Donald Trump 的强人性格已经是无所遮瞒。尤其是对全世界，他就透过美国国务院颁发一个命令。这个听清楚，因为你看呢现在的西方主流传媒啊和那些华文在后面跟美那些就将他呢是有夸张。Donald Trump 讲的东西夸张，现在那些仇侵分子都一样是夸张。就是说 Donald Trump 呢就已经向全世界的留学生想申请入来美国呢拒绝呢是颁发这个留学签证。不是只是哈佛，是下令美国全美国的大专院校向全世界停止呢是颁发这个呢留学的 Visa。那个实情呢是怎样呢？就是美国国务院就向这个全世界的美国领事馆的签证部发出指示。就今年最新的年度2025年9月10月是来美国读书的所有的留学生呢，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他们申请签证请你们暂缓，就是 hold 住先，直到另行通知。为什么？因为呢国土安全部是要查核他们的在 Facebook 和社交媒体那个言论记录，是来到是确认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不是说一改变这个政策是以后一个外国留学生都不准踏足美国读书，不是，是叫你们 hold 住先，等我去查这些他们的 Facebook 啊，以前的账户啊，是讲过些什么。这个跟中国香港特区所做的完全一样，他可以说是学了中国人的政治的智慧。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都系啦，最近系咪艺发局定系边度拒绝资助啊？系一个香港嘅戏剧嘅女演员，话如果佢参与某一台嘅话剧咧， 呢台话剧咧就唔俾钱，唔会俾场地。点解？因为呢位女演员咧系曾经喺2019同埋2020年咧系参与过嗰阵时嘅社运，其实冇人知嘅啊。咁你中国香港特区都喺度逐个查，查到如果你话唔得就唔借场啊。吓话你呢个参与过2019、2020年啊嗰啲咧，吓就唔租场啊，系嘛就将你咧系逐出啊喺呢个社会之外，系一种咧对社会基本公民人格嘅剥夺，亦即系咧系效法大陆嗰只叫剥夺政治权利。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以牙还牙，对于呢啲来自左交啊意识形态嘅癌细胞同埋有敌对势力啊嘅直接操纵间谍嫌疑嘅每一个留学生嘅签证，由国土安全部嗰度去查，咁点解唔得咧？而家系一个叫做 state of emergency 啊嘛，系咪？我觉得希望咧就唔好话一足高打一船人，我相信亦都唔会，唔系话咧而家全部咧美国而家进入一个叫学术啊锁国政策，呢个唔系实情，系嘛？所以咧睇新闻啊，吓唔好咧咁情绪化。当然咧，系咁样会造就好多好多嘅不便嘅，因为来而家咧系大成个大陆啊，啊嗰啲微信、微博咧已经拆天啊，因为咧今年有多达19000名中国学生系申请去美国咧系读书，而且里边咧系已经系得到咗美国嗰啲大专院校嘅取录信。已經攞到啊！即係當然唔係話哈佛耶魯啦，當然唔係話劍橋 MIT 唔止啦，仲有好多啲州立大學啊、山卡拉嗰啲咧，就三四流嘅嗰啲啊，就已經俾曬取錄信，仲有好多咧係交埋學費。而家咧到咗六月初、五月底咧，突然間係咪獲得領事館通知話 hold 住，我哋嘅簽證唔俾得你，而家要查你嗰個社交媒體啊嗱，點樣查咧？我哋唔知道，可能佢借助阿馬斯克個大數據。你以为有排查，其实三四日就搞得掂。嗱，咁导致咧个19000个中国啊，准备去美国读书嘅留学生系非常之彷徨同埋愤怒啦。嗱，呢个亦都可以解释到咧，点解阿 Trump 咧吓仇恨啊嗰个情绪咧系好容易煽动，因为咧好似嗰个中文话斋或者来自英文嘅，佢系喐动咗好多人嘅奶酪啊。嗱，我同你而家就隔岸观火。我同你亦都唔喺度申请緊去美国读书。但如果你本来系一个呢中国嘅学生，佢呢非常之敬仰 Donald Trump 嘅强人性格。佢亦都好认同佢某啲嘅主张。佢呢因为系咁去 Donald Trump 做总统，佢就想去美国呢嗰度读书。但而家突然间呢获得美国领事馆呢住北京嗰度通知话你个 visa 我哋要 hold 住，我哋要查一查你个社交媒体个账户。你如果系嗰个学生啊，都会由对 Donald Trump 嘅支持呢是转为是怨愤，是吧？但是喂，这个就是民主政治，他是一个7000多万美国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是不是鲍先 生？很简单，套用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曾经讲过的说话，他们对2019的社会运动或者抗争，他们的态度是你不在现场就没事咯。 是啊， 即是一样而已。如果你在社交媒体里面没有曾经 post 过有关于反美或者叫做反以色列、反犹、支持巴勒斯坦， 你惊咩啫？ 支持共产党啊，新疆建设兵团，咁冇事噶， 冇错， 系咪先？你读书啫嘛，系嘛？咁如果你真系冇做过嘅，咁咪得咯。咁正如头先你所讲，其实香港特区政府用紧嘅国安法系一模一样。 系啊， 而家国家安全大于一切嘛。呢个世界唔系净系你香港特区或者中国大陆啊，可以讲国家安全 系啊。 其实 Donald Trump 好简单，呢个人是一个好小气的人，亦都是一个好嚣张的人，冇办法，鬼叫他选到总统咩？ 系 而家佢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虽然他是利用紧美国的民主制度啊，喺度肆意地咧满足他个人的 ego， 呢个是事实。但是他做紧嘅嘢同中国大陆同香港特区政府做的嘢，我觉得系冇咩分别噶。而家除了学生翻香港之后，很多嘅朋友在英国翻去。香港探亲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私务的时候，边个不拿第二个电话回去香港？边个啊不将个电话清空晒先敢入香港境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曾经发生过一个日本的女学生，因为在社交媒体 post 过一些所谓港独的一些的贴子，跟住结果是怎样？结果是判监。还有其实现在在香港呢，很多人呢 都是会很小心翼翼在社交媒体上面所有的言论，因为随时根本是有国安处呢在那监控紧这些种种的事，其实根本现在是常态。所以先这件事呢就我们持平一点，如果你住在香港的住在中国大陆的，麻烦你不要批评阿Trump，因为你自己你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的时候呢，你去accuse 或者话 Donald Trump 其实你是冇资格的。当然你活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啊、德国啊、北欧的民主国家呢，甚至日本 ，OK， 你可以发表言论。但系呢个世界是很公平。你如果住在中国大陆同埋特区香港等等，包括澳门，你是冇资格批评先。依点我觉得很简单。第二喺呢个即系哈佛大学学生呢件事件里面呢，有啲左交或者有啲反Trump人士就话：喂，咁样咧对美国嘅学术研究啊，或者对于美国嘅即系发展啊，blah blah blah 好大影响、啊，或者系即系其实呢啲同中国大陆外交部嘅攞石头剥自己只脚嘅言论系冇分别嘅。喂，大家都知道 Donald Trump， 你话佢系癫噶嘛，傻噶嘛，佢对美国做嘅嘢系对美国人嘅损害嘛。喂，咁咪正中下怀咯。 系啊， 呢个世界系你就系想美国衰啊嘛。如果唔系中国点崛起啊？ 系啊，所以 做紧一啲嘢倒行逆施嘅，你应该拍手掌，你支持。 所以啊， 系嘛？ 佢而家喺度成全紧你东升西降啊嘛。 系啊， 系咪你鬼咬咁嘈做咩啫？你应该全国开烧炮仗先啱啊嘛，系嘛？同埋你而家中国东升西降啊嘛，你可以向今年系俾 Donald Trump 而家咧系下令全球啊美国领事馆暂停啊学生签证，所有嘅国家嘅留学生，你哋欢迎你哋全部嚟中国免考。 冇错。 只要有美国啊，任何一间山卡楞野鸡大学，上至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只有取录信，请你哋无条件即刻可以走嚟中国啊！呢度有几千间咩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啊、南开啊、复旦啊、中山啊、暨南啊、叫郑州工商管理大学啊、叫洛阳啊、这个金融大学啊，吓、等等。乃至到这个叫贵州贵阳啊、足浴桑拿啊、专业大学啊等等，我全部收，你咪东升西降咯，一下你咪舐晒全世界嘅人才咯，嗰啲人个个谂住去美国读书，仲唔系精英？今时咧美国暂时闩门，你唔趁呢样嘢攞佢美国名，喂，点解企晒坐晒喺度唔喐啊？系嘛？然后你中国你唔使走去抗议啊？你话佢取消呢个哈佛嗰啲留学生嘅签证吓、关你咩事啫？啊！佢取消咪取消咯，你咪翻翻嚟自己北大清华，同埋鼓励你应该中国科学发言人应该鼓励佢哋去香港科技大学报名啊嘛，系咪啊？ 嗱，仲有陶生嗰19000个大陆嘅留学生咧，去美国咧，佢用咩啊？用人民币噶，佢用美金噶嘛？你谂下，佢19000几个每年几十万学费，有啲加埋食宿成100万，全部呢啲外汇嚟噶。 外汇而家管制紧，中国政府就应该同 Donald Trump 配合。哇！而家成10000多人啊，今年过嚟啊，佢哋点样将人民币转美金啊？佢哋老豆老母系边个啊？我唔见几多外汇啊！所以 Donald Trump 做紧每一件事，其实咧，身为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拍手 帮中国、啊， 应该咧系拥护佢，帮你留住啲外汇，留住啲美金，佢帮你留住啲人才，佢将所有全世界今年想去美国读书嘅嗰啲咧，系双手奉送俾你，你咪全部杀起佢咯。香港都有10间噶，啱唔啱啊？ 系啊， 上至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下至珠海能人书院、华侨啊、经纬啊嗰啲咧吓，系喂一盘大生意嚟噶啦。话呢个我而家同你讲常识啊嘛，系嘛？ 系 点解 Donald Trump 要咁做咧？嗱，你话头先 Donald Trump 呢个系嚣张小气，佢对加拿大啊或者某啲嘅言论系嚣张小气，但系对其他嗰啲唔系。但是他邀请南非的总统走来白宫，他讲话之前突然间就在记者面前放一段是南非是国内那些黑人的暴力，是去种族攻击那些白人少数派，说成地尸骸，为你南非纵容那些暴徒走去袭击白人以前的农庄主，搞到他们变成难民，这些白人难民我就收容了。搞到咧个南非个黑人总统，我讲唔出个咩名啦，系嘛？佢唔够胆即刻拍台维护黑人嘅民族尊严啊！系大怒咧，而系退席。佢坐喺度笑骑骑，嘿嘿嘿嘿嘿嘿。而啊，周围啊嗰啲咁嘅饭师啊，嗰啲官员啊，一路睇嗰啲片咧，嗰块面啊，一路咧系露出一啲鄙视嘅神色。啊， 喂，你喺边度走出嚟啊？你喺动物园嗰度啱啱走出嚟啊？啊，你有咩资格啊？吓喺度咧？啊，呢、這个叫做黑人自治啊！嗱，嗱南非啊，嗱以前你话种族隔绝啦，嗱曼德拉系你嘅英雄啊，而家点解搞到咁啊？但系呢个南非总统啊唾面自干，所以咧中国嘅习老习千祈唔好啊，系俾阿川普咧系诱惑你叫你去白宫喎，佢整镬咁嘅嘢， 系 你估唔到噶噃。然后咧整啊，佢放啲六四啊， 反黑人啊嗰张相啊， 系啊六四同埋放你嗰阵时啊平暴啊，嗰阵时啊邓小平戒严部队杀入去天安门广场呢片段，佢问你啊主席啊你有咩感想咧？啊！佢你唔使擔心喎，佢唔會譴責你喎。啊 ，Donald Trump 到時佢話你佢係 well done， 你做得好啊！我而家都唔知幾想啊，將啲坦克碌入去哈佛大學同埋美國呢啲咁嘅撲街校園嗰處啊，收拾呢班反骨仔啊！好嘢啊 ，well done 啊！ 係啊， 咁你嗰陣時阿習啊，嗰陣時點算啊？ 系嘛？喂，佢爆音毒，佢话佢请教你当年1989年咧，你哋喺夏天嘅时候，你哋点样咧可以对付呢啲咁顽劣嘅学生啊？我想同你请教一下有咩方法？ 系啊，咁啊，请你老习嚟白宫啊！吓，你以为咁过瘾啊？喺前边整个记者会，然后放段六四咧，然后大赞啊，系嘛？跟住你话嗰个叫黄慧琳啊？坦克勇士啊，喺门口度挡住个坦克，点解你唔碌埋碌死埋呢条友啊？ 系啊， 系嘛？佢话 well done 做得好啊！喂，我咁今日请你嚟，我想交流一下啲经验啊，因为我而家就系对付哥伦比亚、哈佛啊呢班咁嘅五翼仔啊。喂，呢个系一个很好好嘅机会，反而俾一个中国领袖啊，系对美国说好中国故事喎、啊，系嘛？唔使惊啊，系嘛？佢而家打篇章嚟啊，咁你咪系打篇章去咯，系咪？你又玩正路做乜嘢啫？啊！而家呢個全球個氣候已經係癲癲地嘅。如果你話你癲啦，你睇馬克龍啊，去越南訪問，喺架飛機未落嚟嗰陣時，個機艙門打開就見到俾佢老婆冚咗一巴，死死氣先行落樓梯。法國總統啊，係嘛？而家呢個世界啊，係嘛？打麻雀啊，係而家興打篇章啊，係咪嚇？ 亂章其實 啊，亂章啊，係啊！而家打亂章，打亂章，你喺度講正路做乜嘢啫？ 嗱，你唔好理 Donald Trump 个人点样狂妄黑人憎，嗱，因为佢达至咗一个政治上嘅 uncertainty， 呢个不确认性咧，嗱，呢个就喺博弈里边好重要嘅，因为就算喺战争里边咧，你预计到对方嘅反应啊，啊，几多时间能够咧可以增援啊，甚至佢嘅用动唔动用个核武啊，呢啲全部咧系可以预计嘅，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嘅世界咧就系佢嗰个不确定性，呢个不确定性造成外交上边咧。好多嘅可能性，咁於是乎咧，嗱令到中國其實有啲啊亂章，我認為而家，因為佢唔知道 Donald Trump， 譬如話佢喐台灣2027年，咁但係佢唔知道究竟 Donald Trump 係幫 你想打啊嘛，係啊， 嗱佢擺出嘅態度係唔幫嘅，或者要傍水先要幫，但到時佢可能 all in 嘅，佢炸你呢、這個 佢競選嗰陣時講 州嘅， 你中國一喐親台灣，佢即刻轟炸北京嘅，佢講過一次嘅。 系啊， 咁而家咧又话 真边样假， 而家又话喂你台积电要交保护费，然后又话喂，我而家同减关税，你要咧答应某啲条件，如果你答应我咧开放嘅话咧，对你统一有帮助。咁搞到你咧姣婆啊，吓个心里边心思思啊，吓呢个夜晚黑咧系点藏点只牛银牙咬碎，你唔知啊，系佢对我有冇意思？嗱呢啲咧就系好巧妙嘅心理战，你可以话佢发癫系咪？你话癫，你咪就破口大骂咯，啊！好多嗰啲情绪化憎恨啊，侵嗰啲咧，系因为有既得利益噶嘛。我可以保证，而家全个美国有数以千计嘅大学教授，啊，包括嗰啲以前拥护阿侵嘅嗰啲所谓嘅保守主义，都唔中意阿侵噶。左交嗰啲固然啦，右嘅嗰啲唔中意啊，因为呢家搞到咧留学生唔嚟咧，系嘛？hold 住咧，又或者咧影响到啊美国嗰、那个。大學教育個產業嘅聲譽咧，會導致到咧呢啲就算係右派嘅教職員咧，佢哋諗住長遠嘅飯碗保唔保咧，會唔會裁員啊？係嘛？咁至於 Donald Trump 點解要落呢個命令，要 check 你哋嗰啲咁嘅社交媒體咧？就係因為你自己攞嚟戰啦，係嘛？喺呢個以色列慘遭加沙哈馬斯恐怖襲擊之後。在呢个美国是有45个州，吓2024年嘅4月17号至到咧5月6号，有45个州140间 大学的校园爆发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示威，包括纽约大学、耶鲁大学、MIT 同埋咧 Tufts， 仲有南加州，仲有德州呢、这个保守州嘅奥斯丁大学，吓不在话下，不计其数，140间嘅大学系爆发咧，系撑哈马斯同埋咧恐怖主义嘅示威，系嘛？其中咧吓就净系喺华盛顿州立大学、西北大学、亚利桑那同埋印第安纳四个州咧。嘅大學咧，嗰啲警方咧係拘捕咗275名啊！呢啲咧係涉嫌支持恐怖啊啊嘅誒呢啲大學生係嘛？咁咧據統計咧，喺以色列啊誒同埋加沙呢場戰爭裏邊，全個美國有8%嘅學生係參與過呢啲咧政治活動。OK， 嗯， 好啦，咁啊，另外咧裏邊仲隨同住有排斥猶太人同埋咧。是仇恨以色列的言论。嗱，呢啲咧就非常之严重嘅。啊嗱，就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对于美国政府嚟讲，你尤其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你走入嚟读书，你喺度参与啊，系涉及我美国国家利益，支持犹太人或者以色列等等啊嘅抗议同埋破坏嘅活动，你已经违反咗签证嘅要求。啊！你去申請美國讀書嘅時候，你睇呢個簽證，你去美國係為係咗乜嘢？係咪？你係為咗讀書攞學位係咪？兩耳不聞天下事，專心只讀聖賢書。你如果係一個中國人，你應該遵守中國儒家嘅股份係咪啊？尤其係啊，美國啲大學。里面的阻癌都不是阻胶了，这些是 cancer 细胞来的，例如他们很多这些有一个 DEI， 这个叫做 diversity， equity 和 inclusivity， 这个呢所谓的 DEI 的大学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之下呢，那些大专院校那些教授和讲师呢，你的立场只能够是左翼，只能够是自由主义，你不能够是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以哈佛为例，哈佛标榜自己有学术言论自由，但 98% 的教职员 是自称或者呢确实是支持民主党，即是自由派 98%。咁但哈佛呢又主张呢个叫多元。这个多元呢就不是这样计的。多元你应该是言论多元。应该是政治立场多元，但在哈佛过去这两年为什么是一个阻癌细胞的重灾区呢？就是你奉行一个叫 DEI 这个这样的压迫的政策，就是只能够表达一种观点，就是左翼，就是自由主义，是不是？所以呢，当这个 Donald Trump 就在拜登的时候下令拉人的时候呢，这班左交就出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发言人说，喂，你做咩拉人啊？喂，佢哋支持哈马斯反以色列啊，都系佢哋嘅言论自由啦。佢话大学嘅目的啊，系就系刺激啊，系对于不同啊敏感议题嘅 debate 啊嘛。所以咧 ，Columbia University 嗰阵时啊，一个发言人就话，佢话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ies is to stimulate debate on controversial topics。讲就讲得好堂皇啊，乜你有个 DEI 政策，你会准啊 debate 咩？debate 咩嘢咧？嗰陣時啊，呢個 J.K. Rowling 啊，呢個《哈利波特》嗰個女作者，上我去牛津大學喺度講性別咧，你唔好搞到咁偏激啊！唔係話性別裏邊只係得72種，我認為男同女之間咧嗰個生物性別咧，你哋應該咧係分得清楚嘅，係嘛？咁即刻啊，就俾牛津大學啊嗰個學生會咧，係以佢嘅話題係會。是教唆同埋挑动性别仇恨为名，是取消咗佢嗰场讲座咯。系咪乜你准 debate 咩？左翼左癌准 debate 咩？吓，当佢哋啊系未系有权力嘅时候，佢哋打住言论自由同民主嘅旗号。然后咧，当佢夺得权力嘅时候，佢哋就要你收声。100年来由马克思列宁到而家哥伦比亚、哈佛呢班左教，无论你系咩肤色。都是玩緊同一樣打矛波嘅遊戲。哈佛98%係 liberals， 我請問你點會有多元嘅言論？如果你話美國啊，而家嘅校園啊係言論自由同埋學術自由同埋多元咧， 咁即係話，不如嗰陣時啊，1945年啊，大陸個延安毛澤東都係多元噶，係嘛？咩多元啊？投奔延安嗰啲有西安人，有上海人，有廣東人，係有東北人，有河南人，種族籍貫啊，籍貫係多元噶。但你一去到延安，你敢唔敢反毛澤東啊？你去到延安敢唔敢話蔣介石啊、國民政府係好啊？係嘛？一去到即刻打你靶啦，係嘛？所以叫做多元。所以你而家美國嘅大學而家係延安化。延安化你仲喺度聲大夾惡啊！本來咧就算啦，忍啦你啦，你今次咧就係借啊呢個咧呢個以色列啊啊呢一場剿滅哈馬斯嘅恐怖戰爭，當然啦，裏邊咧係有殘殺啲婦孺老人，呢個冇辦法噶啦。但係你既然係咁，你哈馬斯走去襲擊人哋嘅音樂會在先，做乜嘢啊？係咪啊？啊呢個咧就另一個問題啦，係嘛？人道主義咧。就當然咧係要關懷嘅，之但係你嘅美國依家呢兩年啊，嗰啲咁嘅大學生同埋呢啲咁嘅左翼教授咧，係是非不分，而且係強詞奪理，奪你只能夠我有言論自由，你不能有，你冇，你一有言論自由，我即刻 cancel。咩叫 cancel culture 啫？係咪？既然係咁啊 ，Donald Trump， 我要 check 你嗰個社交媒體，唔好搞啦。你以後中意咧係撐呢個哈馬斯，你留翻喺中東撐到夠。系嘛？你中意馬克思咧？你去到你去大陸嗰度咧，係加入啊，去讀呢個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嘅博士學位。你嚟呢度做乜嘢啫？尤其係好多嗰啲 MIT、Caltech 呢啲係理工學院，你個科嘅專長係理工，你係讀緊咧 engineering， 你根本唔識歷史，你亦都唔知道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嗰個2000年糾結啊，嗰個文化同埋宗教嘅衝突。不知者为不知，你不是读那科，你是读 engineering， 你坐埋去那处撑咩哈马斯啫，系嘛？即系话如果我是读紧叫做中国古典文学嘅，我会不会走去参加一个叫反疫苗啊吓嘅一个咧？一个抗议运动啊，系嘛？我会不会一口咬定你所有嘅疫苗啊，无论系 Moderna 或者系 Pfizer， 我就话呢个打个疫苗落去系会对人体有害？你怎知道的？你读哪科？我读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学你懂什么 pharmacy？ Pharmaceutical science， 这些你知道多少？你有没有读过 biochem？ 没有，没有，那你坐在那里吵什么？一样而已嘛。喂，你以为你读 MIT， 是不是大了？读 MIT 是不是懂了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不知道就在那里吵圈巴闭，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这种这样的呢，全個美國個個大學咧就走去不分是非，亦都咧係唔准有人咧不同嘅意見走去校園嗰度。當時咧曾經係佔據校園，曾經係 sit in， 曾經咧係半途啊嘅 lecture 嗰度咧嗌口號，然後咧拉大隊咧係退出個講堂，喺度讀緊其他嗰啲喎音樂啊、歷史啊嗰啲喎。咁啊對校園嘅學術秩序造成极大的干扰，而家我用共产党的语调话俾你听，对付呢班左派的癌细胞，你对绝大多数同学的正常学习生活带来破坏。咁我而家 check 你系咪天公地道，系咪？ 仲有， 如果你话呢个系极右 ，OK？ 咁我请问你，欧洲国家而家斯坦默、德国的默克尔夫人、法国。点解你20年来就同另外远东一个极右嘅政权啊，系嘛，系做咁多贸易嘅生意？点解你而家仲要领佢啲学费？点解你而家要俾佢喺你嗰度开孔子学院？你话 Donald Trump 极右啊嘛？佢用紧极右一个远东另一个逻辑咯，佢做紧同中国同特区同一样嘢咯，系咪啊？咁你而家知道啊嘛？知道你觉得中国啊，佢喺香港啊嗰啲接受审查嗰啲啊？系咪？你觉得冇所谓，你仍然可以同佢做生意舐水啊嘛。咁而家 Donald Trump 一样同你讲钱啊。 嗱，最 你讲钱嘅时候佢就讲钱，你讲钱嘅时候 Donald Trump 一样讲翻国家安全。嗱， 最 唔得先。 最可怜或者最可惜嘅就系，其实呢啲大学里边，包括哈佛里边，仍然有少数，我唔理佢究竟1% 定2% 嘅学生。他哋的立場同依班左膠左癌咧係唔一樣嘅，但係佢哋變成沉默嘅少數，因為佢哋咧唔敢啊喺個校園裏邊咧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佢哋會遭受到欺凌、針對、排擠、 bully 等等。嗱，呢啲咧其實喺民主嘅政體裏面，成日都依人成日都講嘛，我哋要唔係要尊少數服從多數之外，我哋仲要尊重嘅少數嘅意見，依、這個先至係多元嘅文化嘛。但係正正呢啲左膠，佢哋就係唔能夠尊重埋嗰個少數嘅意見，將佢視為咧隨便就話佢哋係法西斯歧視啊，或者係叫挑起仇恨依種講問題。嗱，其實當中歸根究底，我哋講翻個原因，好多嘅媒體，包括英文嘅媒體咧，都誤導嘅。佢係要求哈佛大學交出國際學生嘅名同埋佢哋嘅國籍， 同埋個學歷點樣考入嚟？你有冇放水？點解某個國家嘅紅色公主你會俾獎學金佢？佢係咪考呢個 GMAT 同埋 GRE 啊？係嘛？係有八百分。佢個 TOEFL 啊，合唔合格？是你平时啊，哈佛、普林斯顿啊，对啲平民嘅学生，你将个入学个门槛咁高，对呢啲咁嘅由阿拉伯酋长啊，非洲军事政权啊，嗰啲总统嗰啲仔女啊，津巴布韦嗰啲公主啊，中国香港特区咪系咯，城市大学啊嘛，佢哋个个系天才啊，定系佢哋傍水啊？佢哋26个字母识唔识啊？点解你俾奖学金佢啊？喂，咁而家问下都唔得， 但系哈佛大学拒绝啊嘛，拒绝仲要唔答应吓、啊，譬如话对校内嘅反犹嘅行动咧去控制，呢啲种种先造成而家佢哋Donald Trump 切断哈佛嘅经济啦， 冇错， 赞助啦、援助啦，同埋咧而家针对哈佛咧要佢停收国际学生，要佢哋咧查佢哋嘅社交媒体，喂，呢个系结果嚟嘅，如果哈佛肯配合嘅，咁依点后边嘅事就唔会出现噶啦，系咪？ 而家讲到明叫 state of emergency， 识唔识呢三个英文啊？叫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之下，你啲咩哈佛办咩叉烧啊？系你精英有特权啊？你喺度长期就喺度勾住纵容啊！这个支持哈马斯嘅学生校园恐怖示威，于是上个礼拜就喺华盛顿两个以色列嘅外交官。就俾呢啲恐怖分子咧，系刺杀，系咪？呢个系咪你成个哈佛喺波士顿剑桥嗰个地区长期呢啲言论嘅渲染，系咪毒化嗰个 area 嘅环境？我绝对可以咁样样建立一个逻辑啦。 仲有有啲左交话咩公权力唔应该进入大学，讲得好堂而皇之。嗱，听落去咧好听嘅，但系个里边另外一面就系、是。你公權力唔進入校園，咁 S 兩棟咧，佢哋 S 兩棟就好願意佢哋進入校園喎。大家心知肚明啊，嗰啲好多學者進行嘅研究項目，佢接受嘅捐助來自咩地方、咩國家，裏邊有冇帶有目的性，背後嘅財團其實係咪有一種啊，即係呢個任務俾你？呢啲好多喺我哋之前講過嘅間諜案裏邊，全部可以查出嚟。嗰啲唔係咩大陸嚟嘅學者嚟噶。白人学者嚟嘅， 系啊， 系啊， 公权力唔进入校园，见不得光嘅钱系咪入得啊？系嘛，富晓田花园啊就可以进入剑桥校园啊？系嘛，薄瓜瓜一个咧中国政治权力斗争啊嘅杀人凶手个仔啊就可以进入牛津啊？吓呢啲背景系乜嘢啊？凭乜嘢成绩入去啊？傍咗几多水啊？香港好多啲千亿富豪啊！在那个中环小圈子里面都流传啦，某某人入咗 MIT， 某某人入咗牛津，系嘛？点解啊？ 捐钱 咪系咯，啊你喂教父讲啊嘛，我俾到一个你不能够拒绝嘅理由啊嘛。嗱呢啲系英帝国咧咁多年，佢系有呢个 policy 嘅，系咪？嗱好多嗰啲譬如话文莱啊、苏丹啊嗰啲咁嘅阿拉伯酋长啊，翻到去啲发现咧，佢系牛津大学毕业。你觉得佢，你觉得佢哋嘅成绩啊系飞天咩？梗系唔系啦，因为佢哋系来自呢啲咧前殖民地或者世界各地一啲部落同埋酋长啊，系呢啲咧，佢可能嗰个国家有石油，可能嗰个国家咧有稀土，所以身为一个帝国嘅教育中枢，牛津大学系有一个咁嘅政治考虑，系招收呢啲咧第三世界嘅皇族酋长。系嘛？就算系生翻嗰啲仔女入牛津，希望佢哋咧系学到打马球啊、讲英文啊、 high table dinner 嗰时识得用刀叉吓，唔好食食完之后啊，唔好一声 吐吐痰啊，学到呢啲 good manners 咧，系受到西方文明潜移默化嘅影响，然后佢唔系想你留喺度做嘢，放翻你翻去非洲，等你接班吓，等你做咗总统皇帝之后吓，会识得讲英文，同埋帮英国签多几张石油贸易嘅合同。呢啲就叫做咧啊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嘅光环学位，其实个个都知噶啦。你话公道咩？有钱同埋咧老豆老母系总统，系书记，系总书记，系第三世界啊嘅呢啲首相同埋军人领袖，佢优先有一条特别嘅 X 通道进入哈佛耶鲁、坚尼迪学院，呢啲俾你度金噶嘛？香港都系噶，殖民地政府啲 A.O. 政务官啊。你明明香港大学殖民地毕业啫，佢都俾你啊喺度碌一年啊，牛津叫读一个文凭，又翻到嚟，哇 ，Oxford 啊 ，Oxford 啊，系咪香港某女特首嗰段婚姻啊，咪喺牛津嗰度结缘噶咯，系咪啊？个古仔系咪好好听啊？呢啲叫做秋天的童话啊嘛，呢啲系对于第三世界嗰啲有色人种心里边极度自卑啊，系俾你哋度一层金翻嚟啊！就喺你哋嗰个乡亲面前啊，系变咗高等乜人啊嘛，系咪啊？喂，呢、這个咁嘅秘密其实公开噶啦，你系都要 Donald Trump 啊？呢啲人啊系焗住同你摊牌，你自己老土啫噃。边个系 racist 啊？吓乜嘢系种族主义？你今晚听紧风云谷嘅咧，我谂好多香港嘅精英嘅政务官啊，吓大陆嗰啲海归啊，你自己念文先念明白。什么哈佛啊、牛津啊，妈，少跟我来这套。是不是啊？ 其实 Donald Trump 很清楚啊，好清楚一样嘢。 我俾你入嚟，呃个 degree 翻去系洗白你自己嗰阵味。而家你走入嚟染翻我嗰阵色，系嘛？喂，染红系走入嚟染黑，走入嚟散播呢个叫哈马斯恐怖主义，啱唔啱？然后捐钱买通晒呢班咁嘅左交。喂，大佬，我唔清场，我仲系人嚟嘅。喂，而家美国总统，我而家系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得唔得先？ 美国嘅大学啊，特别系研究院啊，好多都唔系本地美国嘅学生， 系啊， 会读或者能够 afford 到读嘅，包括香港一模一样，所以全部咧都系来自中国大陆嘅学生，占咗九成，好多嘅研究院项目，硕士、博士都好。咁 Donald Trump 而家呢个系釜底抽薪嘅方法，即系话换句话讲，断你财源啊嘛，佢限制你国际留学生嘅数目或者嗰个签证。因为佢里面牵涉咩咧？英国嘅传媒报道系牵涉440亿，今次嘅限制嗰个 visa 同埋要 vetting 嗰啲学生嘅社交媒体咧，里边系断晒呢班人嘅财源。嗱，虽然你话呢班人心里边仇恨 Donald Trump， 但系另外一面就系佢哋想赚翻呢啲水，所以佢哋可能 背后 就会行政上边咧就会配合。啊，虽然口里边讲得好凶狠，实际上咧， 冇错啦， 袋冇水入啊嘛， 冇 唔使讲得咁清高噶，里边系讲几百亿美元嘅利益啊！你哋 我风云谷唔使领美国钱啊嘛，间接同埋直接，你哋要啊嘛，系咪啊？就算住喺加拿大啊，你间接都系食紧美国佬碗饭啊嘛，啊，我同你鲍伟聪使咩？啱唔啱啊？里边咪就系讲钱咯。唔好喺度扮叉烧啦， 梗系啦。 边咩叫大学啊？ 如果我 run 一个美国留学生嘅 agency， 咁我都会收声啦，系嘛？ 你鲍伟聪如果听日有1000亿身家，你都可以走去某英美名牌大学。我话我捐10亿英镑出嚟，捐嚟做咩啊？我就系要你喺牛津嗰度，我呢10亿英镑就叫做鲍伟聪学院，牛津大学鲍伟聪学院研究咩啊？哦，我话事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对世界嘅经济嘅影响，啊，研究香港啊呢个殖民地历史，啊，研究啊呢个东亚嘅抗争史，啊，然后啊我就呢十亿啊系专门个款项专款专用，不过你个 college 就叫做鲍伟聪学院，咁喺成个牛津里边读紧 undergrad 嗰啲白人读紧嗰啲咧，真系考试考 A level 几科 A 星星入去嘅咧。一听到另外嗰个同学是牛津大学鲍伟聪学院啊，心里面都秒你啦。英国佬是很 snobbish 的，但他们不讲的。但是你跟着拿回那张文凭啊，回到香港或者回到远东啊， 就话你系牛津大学毕业喎，系嘛？嗰啲街坊啊，嗰啲大妈咪个个哗哗声咯，系嘛？喂，呢啲咁嘅例子几十年，喂，大家心照啦，好多间大学都系啊。所以呢三十年啊，点解美国、英国为首啊？呢啲咁嘅学者啊，点解系冇喺嗰把口喺度讲风骨，其实喺度舐钱？点解我话 follow the money 就咁解？唔好同我讲 democracy。唔好同我讲人权，而家我而家同你讲钱，系咪？ 所以好多嘅学者或者教授，佢哋本身份人工的确系唔高，特别系英国，但系佢哋 特别低啊， 系一啲研究项目或者一啲funding，佢哋先至系佢哋嘅 bread and butter， 即系话咧，佢哋真正地可以咧啊代钱嘅地方。 你有学术自由咩？美國有一個組織就在哈佛大學金乃迪學院裏面未出事的時候，它叫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 就是專門研究統計美國大學裏面那些比較保守主義那些比較注重常識的教授的言論自由。它發現過去三年是有509個教授因為發表是不符合 DEI，不符合大爱包容校园政策的言论是遭到处分，509个，这个比这个呢是多于过去20年，2000年至2020年，20年加埋全个美国被处分，因为言论极端或者可能是被指为纳税等等，是吧？是只是处分了571。而家过去三年都509，呢啲系发表咗啲非 DEI、非左癌或者左交，认为佢哋听到咧系不能够接受，同埋觉得受冒犯，然后咧就去咧采取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同埋停课。Donald Trump 唔喐手点得？佢 hold 住你几个月啫，嘈乜嘢啫？你冇事嘅，冇事冇干，你咪继续入嚟读书咯。你嚟美国读书嘅目的系乜嘢？你系要学习美国华盛顿以来嘅西方嘅民主、人权、包容嘅精神。你带住一啲毒菌走入嚟，系嘛？哦，支持哈马斯，哦，呢个以色列咧系应该咧犹太人咧系灭族。有啊，有啲教授啊系喺度暗示啊，以色列啊。是一个进行一个这个滅族啊，是一个政策啊。啊，其中一个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啊，这个叫做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他的名叫 Ruha Benjamin， 符合晒那些左交啊心目中啊那个 DEI 那个要求。第一是女人，第二是肤色呢是偏黑。啊，他呢就在2024年的10月在美国60间犹太中学的集会里面，是对一班呢犹太人的学生呢是发表反犹太的言论。是批判呢这个以色列的政府呢去呢这个轰炸这个瓜沙诸如此类。咁结果呢当时就有犹太的学生呢就话，我听到呢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叫 Ruha Benjamin 这位女教授呢在里面是暗示我们以色列呢是对阿拉伯人种族灭绝。所以咧，當日咧有好多猶太學生咧，係個手臂帶住個大衛星啊，去聽呢個左膠嘅黑人女教授講反以色列嘅演講。啊，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話你呢啲咁嘅嘢，你教呢啲嘢，你上堂咧係灌輸一面倒嘅政治意識形態，不容許辯論。你唔好話俾我聽，你係多元 ，no such thing。咁而家佢 hold 住曬。check 下你啲社交媒體，你要記得李家超講過，暴動你唔喺現場就冇事啦，係咪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